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周一的时候还和你分享过电影《心灵奇旅》 Soul 的主题歌 It's Alright。 这一段呢是影片的结尾的部分，当字幕都起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在看完一部电影，我通常会在这时候发呆，听里面的音乐，回味着电影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情节。心灵之旅就更是这样了。我记得有人说，看过这部电影出门的时候，感觉呼吸都变成了一种美妙的感觉，心脏跳动的声音从未如此动听。在影片的很多处的音乐，在这里电钢琴以这种节奏的感觉演示了好像生命的每一处的过渡，它强调的是过渡并不是结果，也和电影的意义相重合的。说到这里，我特别想说一句话，就是当你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如果觉得它的内容很奇怪，不妨侧耳倾听它的音乐，也许会告诉你些许的答案。而至于这段音乐的创作，是美国工业摇滚乐队的创始人歌手他们的二人组合，他们是特伦特·雷佐诺和阿迪克斯·罗斯。音符的敲动和节奏很像是脉搏和心脏的跳动，也像是时间的律动。心灵奇旅，很多人都在讨论到底火花是什么，直到最后影片终于让我们悟出，火花就是对生命的渴望，这是22号一直欠缺的，也是男主角所欠缺的，也许是我们当下生活所欠缺的。而我想再延伸一步，就是说我们不要苛求那些结果，过程也许更美好。这里是古典与流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从心灵奇旅开始。小 piece 也是选自《心灵奇旅》爵士乐嘛，所以在刚才那一声之后，对，就是这个，我很想加这一段。 小鼓来了。感觉这样的节奏音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就要说点什么，说一个什么排名啊。你有没有注意到音乐的逻辑思维和语言的不同？它的顺延的形式其实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小军鼓和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心灵曲旅之后，我觉得应该加这一段音乐。 5, 6, 7, 8爵士春秋加心灵奇旅，这种音乐的衔接是非常合适的。这里是古典流行爵士春秋，还有一个我们更大众的译法叫做芝加哥，那我更喜欢之前的这个译法。在一类电影当中，有一种是独具特色的类型，就是歌舞片，而这部爵士春秋呢便属于一种另类的歌舞片。它与雨中曲啊、音乐之声这种传统的歌舞片不同，它更像是导演用歌舞来展现的一种半自传的故事。其实准确的说呢，在1979年的那部电影呢叫《爵士春秋》，而后来的这部像泽塔·琼斯演的这部呢就叫做《芝加哥》了。《爵士春秋》呢是一部音乐歌舞片，即70年代的爵士乐之大成。 That jazz. Jazz.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也是由小鼓开场的。古典也流行，在接下来这一部呢，其实是一部西部片，你可以听得出来，它是《七侠荡寇志》的翻拍版。之前伯恩斯坦的《七侠荡寇志》的音乐已经很有特点了，而这一部呢，其实融合了像很多的西部片当中的音乐，包括莫里康内西部片的代表，还有墨西哥人这些现代西部片的经典配乐都融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现在的你看过以前的老西部片吗？要说到其中的经典，当然会提到刚才反复提到的《七侠荡寇志》，之前伯恩斯坦作曲的这首作品。那首作品也经常在音乐会上上演，但是你可能真的没有听过电影当中的原声在有一些段落是怎么样出现的。而对一些很多的老西部片，我总是对那种落日余晖印象深刻。你听这一段伯恩斯坦在电影原著当中的创作，这一首《安定》。

nothing's worrying me. High and life worth living. that God would be forgiving. Then I was young and unafraid, when dreams were made and used and wasted. There was no ransom to be paid, no song unsung, no wine untasted. But the tigers come at night with their voices soft as thunder, as they tear your hopes apart and they turn your dream to shame.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让音乐融入生活， 我依然在这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是古月， 古典也流行。 听说过 La Dolce Vita 吗？这是意大利人最著名的生活哲学，它的字面意思只是甜蜜的生活，但是这种甜蜜却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内在体会和味道。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上半时段我们听过了一些歌舞片以及西部片的音乐，下半时段来感受到意大利的音乐风景。 My heart and I have wandered aimlessly beneath the weeping willow searching for the sunTime after time, we've read each other in a dream, and we have gazed upon the miracle of life. And we have found upon life's broken wing, and now we know that love is just over the rainbow in the sky. Mother, comfort us in the truth. Oh, my heart and I. 到的是选自1990年的意大利电视剧《出生入死》，作曲就是艾利奥·穆里康内，而这个版本来自于 Sting 的演唱。的电影主题非常的唯美，除了 Sting 的演唱，作品改编把长笛和乐队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有很多留白，歌词也很有意思。我的心和我漫无目的的徘徊，在柳荫下寻觅斑驳的阳光，我们再度在梦中相遇，凝望爱的奇迹。我们会遇到生活的挫折，我的心和我会听到天使的歌唱。这首曲子的名称就叫做《我的心和我》。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Sempre di non sono più cose per te, ai giochi addio, chissà perché nemmeno tu ne vuole piegare.Il suo nome dolcezza, forse invece amaro, forse il suo nome splendore, ma forse invece oscuro. Puoi scoprire i suoi misteri. 一般来说，用歌剧的唱腔来演唱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有时候会觉得不太现代，但是帕尔罗蒂。他是意大利人，演唱尼诺罗塔为意大利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谱出的经典作品，再合适不过。帕罗蒂的声音也真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暖暖的。 我们这里听到的这一版是1968年3月4号上映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由弗朗哥·泽菲雷里执导的。这一版改编得很好，尼诺罗塔可以听出他原来的音乐当中配器当中的文艺复兴元素。 scoprire i tuoi misteri e al suo confronto tutto ti annoia. I suoi regali fantastici attendi come le notti dell'Epifania. Rimani sveglia pensando chissà 演唱者黛布拉·哈瑞最爱这一版的阿马科德，感觉要比乐曲还令人沉醉。阿马科德是意大利导演费里尼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这首则是他和作曲家尼诺罗塔合作的经典之中的经典。费里尼曾在采访中表示，他向来只拍相同的电影，也无法区分自己拍过的电影。事实上，费里尼所有的电影都是半自传性的，均植根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在费里尼的电影当中，永远都是喧嚣狂欢与孤寂悲凉的对立统一，这也是费里尼永远不变的主题。 这一首没有经过演唱的改编，不过变通了器乐的形式，这是莫里康内的好坏丑。在当时，这部影片当中的音乐一旦问世，也震惊了世界。这是莫里康内为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西部片《好坏丑》创作的，像是嚎叫一般的主题，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你看，意大利式的这种西部片的创作，和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过去好莱坞的那一种，就完全不同了。从来都不用太久远的回忆，这个国家从来没有改变过它性感热烈的外表，也从来没有失去它忧郁伤感的气质。它总是矗立在那里，地中海畔，任凭亚特里亚海风吹起它的秀发，让你看到那难以掩饰的海水一般湛蓝色的眼睛。下面这首作品离开莫里康内的那个路线，来听听另外一种方式，选自十一罗汉博切利约定。 Ho sbagliato tante volte ormai che lo so già che oggi quasi certamente sto sbagliando su di te ma una volta in più che cosa può cambiare nella vita mia accettare questo strano appuntamento è stata una pazzia amore fai presto io non resisto se tu non arrivi non esisto non esisto non esisto triste fra la gente che mi sta passando accanto ma la nostalgia di rivedere te è forte più del pianto ma questo sole accende sul mio volto un segno di speranza sto aspettando quando a un tratto ti vedrò puntare in lontananza pre- preciso acabar logo com isso. Preciso lembrar que eu existo, que eu existo, que eu existo. Luci, macchine, vetrine, strade, tutto quanto si confonde nella mente. La mia ombra si è stancata di seguirmi, il giorno muore lentamente. Non mi resta che tornare a casa mia, alla mia triste vita. Questa vita che volevo dare a te, l'hai sbriciolata tra le dita. La la la la la la la.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从上半部的这种歌舞片、西部片，过渡到意大利电影当中的音乐。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歌手弗利帕演唱的电影当中的星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明天再会。 Oh,